在抱着孩子谈恋爱，骑二八能一千多迈，哪像你们现在从小不到二十才断奶，挺性小伙子就是分不出好赖。 你城里带回家那位，那叫一个爱臭美，要是扔到古代，绝对就一百里魁。融合了结婚，你的腿和祖妈宝的腿，坐那谁让苍蝇吃个烂都当他粪圈飞。 你能给我气疯了，你的男友岁数乾隆都得管他叫大哥，满脸抬头纹，长得跟祖丸子似的。要是手榴弹一分钱一个，我真想扔他十万块钱的。 虽然说你一下生就没挨饿，一上学就没听课，一毕业就没工作，也不至于为了三块两枣这么载歌载舞。你是怎么了，老母猪对大王八的实力任务吗？ 你们没结婚，不懂爱情多么深。我跟你阿姨结婚二十多年，见他俩就欺负人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和尚吃素不吃荤。婚姻法上怎么写的？抬头不能随便乱。 我跟孙儿太揍，大麻将又太臭，酱香回不，早就喝起酒来没有够。接起来做操，把他接起来做操。哦呦，还敢嫌我跳操，接起来不疼。 不对，生活现代化，男人女人化，女人野人化，你们得听过来人的话。出道有人发恨少，钱到月底不够花。贼蛤蟆能挤出团粉来，社会竞争多可怕。 不管你把蹬三轮，还是你妈外国人，就算你祖宗八辈一直前赴后继造大神，头上画一耐克就得愣出毛毛的传人。说出去得人人夸你，包养大吃好男人。 胡萝卜小毛根，真当自己是个角儿。这人生啊，就是练一辈子气功，你得端住劲儿。想舒服了没门，容不得你跟着叭叭叭叭叭，俺家叭叭叭叭叭。 记住，前些时人进步，时人都能进步，越是不动，勤换内裤，几分吃苦要知足。你想当领导摸的觉悟，想当富翁摸的脑子，想当别人带的又有。